塔玛尔从此就忧闷不乐，住在他哥哥阿贝沙龙家里。达味王听说了这一切事，十分生气，但他不愿伤他儿子阿莫农的心，因为他是长子，格外爱他。至于阿贝沙龙，无论好话歹话，一句也不向阿莫农说。他恼恨阿莫农，因为他侮辱了他妹妹塔玛尔。过了两年，当阿贝沙龙在厄弗拉因的巴尔哈佐尔剪羊毛的时节，阿贝沙龙邀请了君王所有的儿子。阿贝沙龙来到君王前说：“看，到了你仆人剪羊毛的时节，请君王带着臣仆都到你仆人那里去。”君王回答阿贝沙龙说：“我儿，不必如此，我们不必都去麻烦你。”他虽然恳求，君王仍不愿去，只祝福了他。阿贝沙龙便说：“至少让我的兄弟阿莫农同我们一起去。”君王回答说：“为什么要他同你一起去？”阿贝沙龙还是再三恳求，达味便派阿莫农和君王所有的儿子同他一起去了。阿贝沙龙摆设筵席，好像预言。阿贝沙龙吩咐他的仆人说：“你们要注意，阿莫农畅饮的时候，我向你们说刺死阿莫农，你们就打死他，不要害怕。是我吩咐了你们，要大胆勇敢。”阿贝沙龙的仆人就照他所吩咐的，对阿莫农做了。君王所有的儿子遂起身，各自骑上骡子逃跑了。他们还在路上，消息已传到达味前说，阿贝沙龙杀了君王所有的儿子，没有一个幸免。君王便起来，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俯伏在地。他身边的臣仆也都撕裂了自己的衣服。达味的兄弟是莫雅的儿子约纳达布说道：“我主不要想所有的青年，君王所有的儿子都被杀了，其实只有阿莫农一人死了。自从阿莫农侮辱了他的妹妹塔玛尔那日起，阿贝沙龙就决定了这事。我主君王，且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，以为君王所有的儿子都死了，因为只有阿莫农一人死了。”阿贝沙龙逃走了。守卫的仆人举目一望，看见在往何勒那因山坡的路上有一大群人下来，守卫的就去报告君王说：“我看见一群人从何勒那因山坡的路上下来了。”约纳达布就向君王说：“看，君王的儿子回来了，正如你仆人所说的，现在实现了。”他刚说完这话，君王的儿子都来到了，放声大哭，君王和他的众臣仆也都嚎啕痛哭。同时，阿贝沙龙逃到格属尔王阿米胡德的儿子塔尔买那里去了。君王天天哀悼自己的儿子。阿贝沙龙逃到格属尔，在那里住了三年。此时君王的心渐渐不再恼怒阿贝沙龙，对阿莫农的死也不再难过了。